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应该注意的地方，我们首先复习一下，在第十一跟第十二章，特别是第十二章，我们就看到耶稣受了逼迫，主要是宗教领导人，其实还有其他的人，就是拒绝相信他。所以耶稣传讲福音，但是很多人都不相信。那要记得这个背景，因为第十三章一开始耶稣就讲一个比喻，主要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不信。好，那我想我们这样就开始，我们先看第一段，就是一到九节，然后他的解释就是在第十八到二十三，所以我会念一到九，然后十八到十三。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现在到第十八节，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土地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好，首先要问这个比喻的重点是什么，耶稣透过这个比喻主要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这个，当上帝的道出去的时候，无论是耶稣自己所传的，或者他的门徒传的，或者现在教会弟兄姐妹们基督徒所传的，有一个事实，有些人会信，有些人不会信。所以这边有四种不同的土地，就是不同的人，那有些人会相信，但是还有很多的人不会相信。那这边也是列出一些原因人不会相信的，就是在第十九节开始，比如说凡听见上帝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是撒旦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那是一种情况，人就是就听上帝的道，但是不相信，拒绝耶稣。另外一个第二十节，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所以这种人这样的人也不会持续地相信耶稣基督，当上帝的道领到他的时候，他信了一段时间，但是很快就离开了。另外一个第二十二节，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所以也是一些人，他们会听了上帝的道，但是有思虑，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就没有结果，反正就是拒绝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因为在第十一、十二章，我刚才就复习，很多人就是在拒绝耶稣。第十一章提到一些加利利的城市，他们就是拒绝耶稣。十二章宗教领导人就是法利赛人，他们一直拒绝耶稣，特别是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 然后他们甚至骂耶稣说是因为他有这个撒旦的能力才可以把邪灵赶出去。那耶稣就讲这个比喻，就是说的确有这个事实，有些人听了上帝的道就是不会相信。所以 我要特别强调这个比喻主要是讲这个事实。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说我们要好好的当那个第四种的土，因为我们都是坏土。其实我们按照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情况，我们都是不行了所以其实接下来耶稣也就会讲，那为什么有些人反而相信，其他的人大部分的人不相信，主要是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坏土，自己 就本来就是在拒绝。那为什么有些人信耶稣在第十到十七节也就会提到还有提到一些其他的。那我们现在就看第十到十七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刚刚讲完这个撒种的比喻第十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好，所以在这段门徒一开始问耶稣说，为什么你用比喻另外这个也可以翻译说，为什么你现在开始用比喻？因为之前耶稣比较没有，他是比较直接很清楚的讲，那这个也是蛮关键。所以耶稣已经跟他们传讲，跟很多人传讲福音，很清楚的他是谁，他来做的是什么，但是他们就一直拒绝，一直拒绝，一直拒绝。所以现在耶稣说他用比喻是为了让他们不能了解，就是像以赛亚所说的，他们会听但是不明白，看也不了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圣经的确有这个教导，如果人一直拒绝，一直拒绝上帝清楚的道，那有可能到一个段落，上帝就不再给他们机会，硬着他们的心，也是讲这个比喻让他们不了解，让他们不明白所以 但是另一方面耶稣还是在跟他们讲话所以因为我们知道上帝要所有人的就明白真道，那我们自己也当然不知道是哪一个人在这个情况，他已经一直硬着心，上帝现在不再给他机会，这个我们不知道。我想这些人是很少的，反正我们的责任就是好好的不断的传讲福音，无论是谁我们就好好的传讲上帝的道。所以一点这一段耶稣说他讲比喻就是为了让他们不能够了解，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是说第十二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所以门徒是相信耶稣的，那耶稣用比喻让他们更能够了解，有更多，特别是因为耶稣把这些比喻解释给他们听，所以他们更清楚耶稣的教导，耶稣的真理是什么。那最后我要强调的在这段里面是非常关键，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他们相信，为什么任何人相信，就是在第十一节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其实一个更好的翻译就是给你们知道，给你们知道，让你们了解所以他们相信是因为上帝使他们相信，上帝创造信心在他们心里面，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的人好，不是因为他们的土比较好， 这个撒种的比喻不是要强调你要当好土，因为我们都是不好的，但是上帝的道，这是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上帝的道有力量使一些人相信。那当然上帝要所有人相信，但是有些人硬着心就拒绝。但是如果人相信的话，一定是因为上帝让他们使他们给他们这个信心。其实这个也是很像我们之前在第十一章所看到的。我也许复习一下第十一章，耶稣说，这个就是耶稣刚刚讲那些加利利的城市，他们一直拒绝耶稣。然后第二十五节，耶稣祷告，他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有点像讲比喻，就藏起来。”他们不了解，但是你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27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上帝是向婴孩，就是不怎么样的人，不是了解他们，不是聪明，了解他们，他们是缺乏的人，向他们显出上帝的奥秘。并且呢，耶稣继续说，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上帝。所以就是一致的，耶稣就说，如果人相信了解，是因为上帝自己使他相信，因为不是因为他自己比较好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好，现在我们可以继续我们就看24到30节，然后36到43节是另外一个比喻，就是麦子跟稗子的比喻，还有耶稣的解释我们就在24节开始看。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现在我们就跳到36节，耶稣的解释。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是就是人子，就人子就是指耶稣自己，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这个是第二个比喻，那它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将来有一天会很清楚分辨这个恶者跟义者，邪恶的跟公义的，也就是说非基督徒跟基督徒。那现在不是时候，我们基督徒常常希望上帝现在就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也把我们的敌人就解决掉了，把世界一切的问题都解决掉了，但是时候还没有到。有一天世界末日、审判日、耶稣再来日，就会分得很清楚，就是邪恶的 就是撒旦的一切 的国度的事情都会就是分辨，然后义人所有属基督的也会在另外一边，有点像那个马太福音第25章最后的部分，就是人子会把绵羊放在右手边，山羊放在左手边，很清楚的分辨。将来有一天会这样子，并且分辨之后，这个所有拒绝耶稣的会受惩罚，哀哭切齿了。但是义人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他们这边说43节，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那当然他们是义人是因为基督的义像一个袍子盖在他们身上他们是我所有基督徒受洗的时候，上帝给他们穿戴，我穿着穿上披戴基督了，因为这样子他们才是在上帝的面前是义人。然后他们发出光来，其实就是基督自己的荣光就是反射他的荣光。好，所以这个重点主要是说，现在这个邪恶的跟基督徒都是一起，有时候看不太清楚谁是谁，因为只有上帝可以看人的心。有时候非基督徒好像是 很漂亮的，行得 很好，有时候基督徒所做的我们就做得很不好的看不太清楚，但是将来会分得非常清楚，现在不是时候。所以这个比喻我想主要要强调的，真的有这一天。那接下来之后在这章耶稣会 再讲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要强调的确会有一个审判日，的确有些人会受惩罚，其他的人在基督里的会在天堂里面。我想简单这个就是或许我现在可以多讲一下第41节，人子要差使者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那我们最好还是问我们是不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叫人跌倒，也是不是作恶的。我希望你们可以承认你也是，我也是。那我们为什么可以上帝可以称我们为义人呢？完全是因为耶稣的义披在我们身上，耶稣的宝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才算是义人。因为我们本来也是这个作恶的，我们本来也是坏土，我们不配当作上帝国里 的子民。好，我想关于这个比喻这样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就看中间的开始看31到35节31节，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而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笑，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好，首先这段有两个比喻，一个是这个芥菜种。那芥菜种耶稣说这个就是最小的，非常小的种子，但是呢虽然它是这么小，它 长起来之后就变成这个菜园，这个菜园最大的一个植物，也算是一个树，然后飞鸟也可以宿在它的枝上。什么意思？上帝的国是这样子，这个种子就是像之前我已经看过两次，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道很小，像不怎么样，但是它可以长，可以长，并且变成很大，使很多人相信耶稣，上帝的国就变成很大，因为上帝的道自己有这个力量。那这个面笑 更是这个比喻更是让我们看到它真的会运行。所以这个面笑也是一点点的东西藏在，好像看不到什么东西藏在这个面里面，但是它会使全团都发起来。所以上帝的道虽然是小，虽然好像是隐藏在人的心里面，但是它在那边会运行，使人悔改，并且使人相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律法强迫人悔改，上帝的福音创造信心，使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国就长得比较大，因为更多人相信耶稣，天国就变成更大。所以什么使人相信耶稣基督，之前我们说只有上帝让人信耶稣，创造信心才有办法人信。那怎么做呢？就是借着上帝的道。这两个比喻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那这段另外34-35节就强调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话，那这个也就是应验先知的话，关于这个弥赛亚就会这么做。马太特别强调，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次在马太福音，马太就是要他的读者知道这个耶稣所做的就是应验旧约所有的这个应许，就预言说弥赛亚来，他就会做这些。马太要他的读者知道，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因为他就是在应验这些预言，关于弥赛亚要做的事情。好，这个结束这段，我们现在就继续看，现在可以到44节，我们看44-46节两个很有意思的比喻。44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好，那当你听到这两个比喻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这两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它的重点是什么？那很多人会想，应该是指当人听到福音，觉得哇，这个是很特别的时候，知道耶稣为他这么做，这是一个宝贝，一个非常贵重的东西，然后就是变卖所有的，就是跟随耶稣。那这样的解释，我想或许是 OK 的虽然你要了解这个人可以相信耶稣都是上帝的工作，上帝重生人，所以不是因为他变卖所有的，不是因为他做什么决志他就成为基督徒，没有，上帝的道做一切的。那当上帝重生我们之后，我们当然会想要跟随耶稣但是如果是用这样的理解，我想 OK。 但是我想更好的理解是刚好相反，这个宝贝是谁呢？宝贝或者宝贝是什么呢？宝贝就是你，也就是我。上帝看到我们，虽然我们看起来你一点都不像一个宝贝或者一个好的珠子，但是他就爱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就甚至变卖他一切所有的赎买我们，当然就是舍了他独生爱子，然后耶稣也就是舍了他的命，为了救赎我们，赎买我们。其实我觉得马太福音就是要强调这个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在十字架上当然是就是在之后像26-27章但是很多地方就会让我们知道这个是最关键的。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哇，上帝的爱，他爱我们，他寻，其实这个寻找有点像这个好牧人耶稣基督寻找迷失的羊，他就是很爱我们迷失的罪人，但是他就是寻找等到找到，把我们抓回来，回到他的家所以我想这个是更好的解释，一方面是合乎圣经主要的信息，就是耶稣为我们舍命，为了赎买我们。另外一个在这些比喻里面，这个主角所要主要做的事情的人，这些主人或者撒种的或者最后分辨什么，都是指上帝。 所以这边主义这个人也应该就是最适合，就是上帝是那个买卖人或者寻找的人或者看到我们的人、我想这个是最好的理解，而是让我们清楚看到福音，福音的宝贵。其实也这个也是根据耶稣之前所说的，上帝的、上帝的奥秘是给你们知道、不是给他们知道，所以他们相信是因为上帝给他们，上帝让他们相信。我们得救是因为上帝找到我们，不是我们找到他。耶稣说我拣选了你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所以我想这样理解这两个比喻应该是最好的。好，现在我们就继续看47-50节另外一个比喻。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一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好，这个比喻非常像之前的这个稗子跟麦子的比喻，虽然这边是比较简单，就要 提到最后的部分。重点是说，的确有这一天会分辨这个所有属基督的，然后拒绝耶稣的两个绵羊跟山羊，的确有这个日子，并且、这边特别强调丢在火炉里，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的确有这个地方，这个情况叫做地狱，就是永远与上帝隔绝的，并且是很痛苦，非常痛苦的地方。那当然所有属基督的人也是在天堂里面永远与上帝同在，是非常快乐、没有痛苦的地方。所以在这个比喻跟其他的就前面一个、一直强调这一点，因为可惜甚至有些人在教会里面就是否认、真的有地狱这个地方，真的会有这样的审判。但是圣经非常清楚，这两个比喻也是告诉我们非常清楚、这个、好，那我想继续51-52、最后一个比喻。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就是耶稣的门徒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我是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族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好，这是什么意思、我想、应该是这个、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他们说他们明白，所以耶稣说现在你们就是受教做天国的门徒，那你们现在要教导其他的，你们要像一个家族从库里拿出新的所学到的、所听到的、所认识到的真理，还有旧的以前你就已经知道了东西来，然后好好的教导其他的人，所以他们也可以成为我的门徒。有点像马太福音第28:19，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的门徒要使更多人做他的门徒，借着洗礼，借着教导。所以这边就提到教导这个部分，他们要用，所以现在耶稣 用这些比喻是新的，那之前他们已经听过耶稣很多、以前的教导，还有旧约的教导，然后加上现在他们学的新的东西。好，所以教会、现在基督徒也是这么做。好，最后一个部分就是53-58，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所以这段我们就看到耶稣回到他的家乡，他长大的地方就是拿撒勒，然后、在那边的人就很惊讶，也是不能接受这个在这边长大的，他父亲是这个木匠， 他的兄弟们还在这边，他的母亲玛利亚，我们都认识这个人，怎么可能是这么大的先知，行这些异能，有这些智慧？他们就拒绝他。耶稣说，其实先知如果没有在家上就是受尊敬，但是回到家上就是没有受尊敬，所以反正他们就拒绝他。那最后的结论58节，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我想可以两个方面看这句话。一方面，信心就是领受上帝的神迹好，或者应许好。当上帝告诉你一个应许的时候，一个适合的回应就是领受，就是相信，或者上帝要行个神迹，你就领受，你就相信他能够这么做。但是这些人他们就是不信，他们就不是领受，所以他们就没有得到。那另外这句话可以了解是说，因为他们就拒绝耶稣，所以耶稣就不给他们，根本不给他们行这些异能。我想两个都是，反正他们拒绝，他们就是认为他不可能有这些能力，就不领受，并且耶稣因为他们就拒绝他，他就不给他们。好，这个就结束这一章，马太福音第13章。现在要做一点总结，这一章里面最清楚的地方是哪些呢？我想重点是说有两个不同的人，一些是当他们听到上帝的道他们相信，那其他的他们就拒绝不相信。所以这章里面一直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有这两个不同的情况那耶稣一开始谈到这个撒种的比喻，就是为了解释很多人都在拒绝他，虽然有些像门徒是相信。那另外一个所以的这两组到最后所有相信耶稣的人他们会进入永生，一定有这个最后的分辨的日子，审判日会分得很清楚，绵羊到天国里面，到天堂里面，山羊到地狱里面，拒绝耶稣的人。那另外一定要谈的，一定要回到，就是为什么那些相信耶稣的人他们为什么相信，主要是因为上帝使他们给他们这个信心，他们才信，不是因为他们是好徒，他们比其他的人好。我们都是坏徒，我们都是作恶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如果得救，完全是上帝所做的，他重生我们，本来我们没有生命，我们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选择耶稣基督。所以那些得救的人完全是因为上帝拯救他们，白白赐给他们基督的义袍，所以上帝称他们为义人。那最后要讲的，或者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上帝如何使人相信他呢？就是借着他的好像不怎么样的，但是是非常有能力的上帝的道，他的律法与福音，这个道是有力量运行，虽然很小，虽然你看不到他，他隐藏在人的心里面，但是他在那里，上帝的道会运行，使人悔改，使人相信，重生人。上帝的道就是重生我们的，洗礼就是重生我们，洗礼就是上帝的道加上水所以为上帝如何 使人信，就是借着他大能的道，虽然这个道看起来不怎么样。那最后应该讲，就是基督徒要不要，需不需要怕这个审判日？我们不必怕，其实圣经大部分提到这个审判日，就是世界末日，耶稣再来日，对基督徒来说这个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我们非常期待这个日子，因为知道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能够经过这个日子进入永生，上帝会称我们为义的，称我们是他的儿女，因为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基督的义袍披在我们身上，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永远与上帝在一起，我们不必害怕这个审判日。好，这个就解释第13章，我们就看到很多上帝的恩典我们感谢上帝在这一切事的他的恩典。